上次破冰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不知道你脾气怎么样，我算是一个脾气好的人，但是也有脾气暴躁的时候。有人说脾气好呢等于大多数时间脾气好，但是不等于所有时间都脾气好，也不等于对谁都脾气好。我觉得这个定义还是蛮对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一吃饭就困，然后吃的越多的话呢，就困得越厉害。所以呢，为了保持大脑的清醒，我建议大家吃完饭一定要多睡觉才可以。 给你降温喽，不谢。 全都要不到回应，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，痛苦全方位的降临，悲伤如情，誓言下落不明，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，你想在寂寞上想你看是干净，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，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，你的谎像神经，我最后才清醒，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、哦、月色摇晃树影，在热带雨林，脸上的雨不停，全身血淋淋，那深陷在沼泽我不堪的爱情，是我无能为力的伤心， 接下来是玻璃心的时间到了，请问你现在在难过什么？可能你会说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可能你会说追的剧烂尾了，可能你会说生病了，那我除了没有结婚其他好像一切都还好，但是压力太大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有点孤单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然后在零点的时候呢就收到了很多小伙伴的祝福，有龙虾团的粉丝小黑林找朋友给我画了一幅肖像画，蓝色水晶也给我画了一幅画， 收到了有台的李山寺同学的祝福还是蛮意外的，然后很多人给我发了红包，但是我都没有收，觉得在零点发祝福的都是很用心的人。也谢谢各位龙虾团，谢谢各位的不离不弃。也正是因为这一些把我们放在心上的人，才会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意义。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 你觉得对你来说，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事物是像夏天里面的空调一样是难以获取的？我觉得手机算吗？钱算吗？有人说可能是我美好的心灵和美丽的颜值吧。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最重要的还是心态，积极乐观的心态。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

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都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感谢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看着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。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。坏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 今天我在地铁上呢，听到一个姑娘跟朋友打电话说，你最近是不是不开心？不要不开心啦，我吃完晚饭之后就带着狗狗去看你好不好。然后她眉眼呢都笑得弯弯的，声音非常的清甜。我还蛮羡慕她朋友的，喜欢跟快乐的人待在一起。如果你很沮丧，我还愿意跟你待在一起，那就说明是爱吧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亲一亲，像过去一样。 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，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，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，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像朋友一样。虽然离开了你的世界一起还漫长，我们 最近呢跟几个朋友一起吃饭，聊到了朋友圈这个话题，有人说好像最近越来越多的人都转为潜水党了，不再那么热衷于发朋友圈了。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，点开一部分人的朋友圈，最后一次更新的时间好像是在一两个月之前，有的可能是半年。也听到有人说感觉现在的朋友圈越来越没有意思了，所以大家都回归到了细碎的生活当中去了吗？ 在旁漫不可删，寂寞下手毫无分寸，不懂得轻重之分，沉默支撑要过陌生，在真实的空间，想回到过去。